没有拿枪的人在那盆棕榈树底下等着要对我发号施令。我乘着电梯上到我住的那一层楼，顺着走廊往前走，从一扇门后传出收音机的轻柔的音乐声，我的脚步正好和乐曲的节奏合拍。我需要喝一杯酒，简直一分钟也等不了了。进了门，我连灯都没有开，就照直向厨房奔去。可是还差三五步没到厨房，我一下子停住了。屋子里有点不对劲儿，空气中有一股味儿，一丝香气。窗户上木帘已经放了下来，街上的灯光从边缝上透进来，给屋里带来一片朦胧的光亮。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着，空气里的香气是一股香水味儿，一股浓的发腻的香水味儿。屋子里没有声响，可以说毫无动静。我的眼睛渐渐地在黑暗里适应过来，我看出在我前面的地板上有一样本不该有的东西。我退后两步，用大拇指勾着墙上的电灯开关，啪的一声打开了电灯。活动床已经放了下来，床上发出一阵嗤嗤的笑声，一个黄头发脑袋压在我的枕头上，两条赤裸裸的胳膊向上弯曲着，双手交叉地垫在后脑勺上。卡门斯滕伍德正仰面躺在我的床上对我傻笑，他那黄褐色的卷发在枕头上铺散着，好像是经过精心细致的安排。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凝视着我，跟平常一样，就像从枪筒后面瞄着我似的。他笑了，那排又小又尖的牙齿闪闪发光。他问我的样子够帅吧，我没好气地说，帅得很，简直像个星期六晚会上的菲律宾人。我走过去拉开一盏落地灯，回来把天花板上的灯熄掉，又走到房间那边灯底下的一个小牌桌旁边，棋盘上摆着一局残棋，六步决定胜负。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就和其他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样。我伸过手去挪了一步马，然后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扯下来随手一扔。床上痴痴的傻笑声一直没停，那声音使我联想到在一座老房子的板墙后面作祟的老鼠。 我敢说你绝对猜不着我是怎么进来的。 我抽出一根烟冷冷地打量着他。我敢说我猜得着，你是从钥匙孔里钻进来的，就和彼得潘一样。 他是谁啊？ 哼，过去我在弹子房认识的一个人。 他又痴痴地笑了起来。你也挺帅的是吧？ 我刚要说那个大拇指嘛，可是他比我还快，用不着我提醒他，就从脑袋底下抽出右手来，马上开始咂弄起大拇指，一边用那圆滚滚的任性的眼睛看着我。等我抽完一根烟看了他一会儿之后，他才说道， 我已经脱光了。 我的天哪，我心里隐隐约约正想着这样的事呢，我正在琢磨着我想的是什么，马上就要想出来了，却让你先开口说了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马上也会说我敢打赌你已经脱光了。我睡觉的时候可是连胶鞋都不脱，生怕有时候夜里醒过来受到良心谴责。得赶快从床上溜走啊。 你真帅。 卡门像小猫似的把脑袋转了转，接着把左手也从脑袋底下抽出来，抓住被子像演戏似的停了一下， 猛地把被子甩到一边。他浑身一丝不挂，躺在床上，让灯光照着，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。今天晚上，斯特恩伍德家的两个姑娘把两桶火药都喷射到我身上来了。我从下嘴唇边上捏下一丝烟沫来，我说，真美啊，不过我已经看过了，还记得吧，我老是赶上你一丝不挂的时候。他又痴痴地笑了几声，把被子重新盖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 管公寓的人让我进来的。我把你的名片给他看了，名片是我从薇薇安那儿偷来的。我跟他说，是你叫我到这儿来等你的。我可是够神出鬼没的，对吧？ 他的面孔因为得意而变得亮堂堂的。我说，看得漂亮，管公寓的人都这样。现在我已经知道你怎么进来的了，你该说说准备怎么走出去吧。他痴痴地笑个不停。 我不准备出去，起码要多待一些时间。我喜欢你这里，你真帅。 听着，我用手里的烟卷指着他，别再让我给你穿衣服，我已经腻了。你要给我的我很感谢，可是我领不了这份情。 Doghouse Lally 从来没有这么坑害过人，我是你的朋友，我不会坑害你的，哪怕你自己乐意叫我坑害也好。你和我只能保持朋友关系，而现在你要做的不是保持友谊的方法，现在你愿意像一个听话的小姑娘那样把衣服穿起来吗？他来回地摇着脑袋。听我说，你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你不过是想让人看看你能放肆到什么地步。可是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表现，我已经很清楚了。我老是赶上你。 你把灯关上。 他打断了我的说话。我把烟卷扔到地上，一脚踩灭。我掏出一块手绢来擦了擦手心，我得再一次叫他打消这种念头。我对他说，我可不是怕邻居，他们才不在乎呢。不论哪一所公寓里都有不少下流女人钻进来，就是再多那么一两个，这座大楼也不至于就晃悠起来。这是关系到我职业尊严的问题，你应当明白职业尊严。我现在正为你的父亲工作，他是一个病人，非常脆弱，非常绝望，他相信我不会对他耍什么花招，所以请把衣服穿上。卡门， 你的名字不是 Doghouse Lally， 你叫菲利普·马鲁，你骗不了我。 我低头看着棋盘，刚才那步棋走错了，我把棋子放回原来的地方，那样走赢不了这盘棋。在这局棋里，仗义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又抬头看着他，他躺着没动，在白枕头映衬下面色显得格外苍白。他的两眼又大又黑，可是却像旱季里的空水桶一样空洞洞的。他的一只没有指甲盖的小手不安地捏着被子，他的神色中显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忧郁来。不过他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为什么要让这些女人，其实是那些特别高雅的女人，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肉体并非是不可抗拒的诱惑，那真是难上加难。我说，我想到厨房里去调一杯酒，你要一杯吗？ 嗯哼。 那双漆黑沉静带着迷茫神情的眼睛 阴沉地盯着我，眼色中的疑虑加深了。这种疑虑无声无息地悄悄出现在他的眼里，就像一只猫沿着深深的草丛走向一只小画眉鸟一样。如果你在我回来的时候穿好了衣服，就可以得到一杯酒，行吗？他的两排牙齿分开来，嘴里轻轻发出嘶嘶的声音。他没有理会我说的话。我走到厨房里，取出一些苏格兰威士忌和汽水，调了两杯苏打水威士忌。我没有那种真正劲儿大的酒，也不用硝酸甘油或者蒸馏过的烈酒当饮料。但我端着杯子走过来时，他还没有起身，嘶嘶的声音停止了。他的眼神也平和下来，他的嘴唇做出要对我笑的样子。接着他忽然坐起来，把被子从身上整个一掀，伸出手来，给我，穿上以后我再给你，不穿不给。我把两杯酒放在牌桌上，坐下来又点着了一根烟。穿吧，我不看你。我把脸扭过去，可是我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刺耳的嘶嘶声，我只能警觉地回过头去看他。他光着身子坐在那里，两手撑在床上，嘴张开一条缝，脸色像刚刮过的骨头一样。嘶嘶的声音从他的嘴里剧烈地发出来，好像他自己不能控制一样。在他空虚的眼光后面隐藏着另一种神色，那是我在别的女人眼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然后他的嘴唇非常缓慢而小心地动了动，就像是弹簧操纵着的假嘴唇。他用极其下流的话骂了我一句，这我倒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他骂了我什么，也不在乎其他人怎么骂我。然而这是我住的房间，我把这里当作是我的一个家，这里面的东西就是我的一切，他们都使我产生某种联想，使我想起过去，想起一个叫做家庭的地方。这里面东西虽然不多，几本书，几张画，一台收音机，一副棋子，一些旧信，不过如此而已，一点也算不了什么，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占据了我的全部记忆。我不能容忍他再待在这间屋子里了，他骂我的话只不过使我想到了这一切而已。我克制着说，我给你三分钟时间穿好衣服出去，如果到时候还不行，我就动用武力把你扔出去。就让你这个样子光着屁股，而且我要接着把你的衣服扔到走廊里去。现在开始吧。他的牙齿直打颤，嘶嘶的声音变得更加刺耳，更加疯狂了。他把脚悠到地板上，一只手从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把衣服勾过来，他开始穿衣服，我看着他穿。他用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显得笨拙僵硬的手指穿戴着，但是动作一点也不慢，只用了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就穿好了。我给他计算着时间。他站在床边，一只绿皮包紧紧压在镶着皮边的大衣上，他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显得放荡的绿帽子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继续对我嘶嘶叫了一阵，面色仍然像刮过的骨头一样难看。他的眼光既空虚又闪现着狂野的情绪。最后他快步走到门口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回头。我听到电梯开动和沿着机架开下去的声音。我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把窗子开得大大的，随着晚风飘进一股不新鲜的甜腻味，其中夹杂着 汽车废气和都市的气息。我用手勾着酒杯，慢慢地饮着。公寓大门在我的窗下关上了，寂静的人行道上传来脚步声。不远的地方，一辆汽车发动起来，汽车冲进了夜色里，离合器咔嚓咔嚓乱响。我回床边，低着头看着。他们的脑袋枕出的印子还留在枕头上，那个纤小的堕落的肉体压出的印子也还留在床单上。我放下空酒杯，我狂怒地把床铺撕了个乱七八糟。第二天早晨又下起雨来，灰蒙蒙的雨点斜着飘落下来，就像是漂浮着一副玻璃珠串成的窗帘。我起床的时候觉得懒洋洋的，疲乏的要命，站在那儿看着窗外，嘴里隐约还有一股斯滕伍德家姐妹们留下的苦涩味。我的生活像稻草人身上的破口袋一样空空洞洞。我走进小厨房，喝了两杯黑咖啡，除了醉酒以外，有些别的东西也能给你留下点头疼和懊丧的感觉。我从这些女人们身上就体验到了这一点，叫我恶心。我刮过脸，洗了个淋浴，穿好衣服，取出雨衣，从楼梯上走下来，站在大门口看着街头。街道对面100码以外的地方停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牌汽车，这就是昨天企图跟踪我的那辆车，也正是我向艾迪·马尔斯问起过的那辆车。也许里面坐的是一个警察，哼，假如哪位警察有这么多闲工夫乐于浪费在尾随着我东奔西跑上的话，也许是哪个在侦探界混事儿的油子，想在别人的案子里插一手，挤进去捞点油水。再不然就是哪位不赞同我的夜生活的百慕大主教。我走到公寓大楼后面，把我的敞篷车从车库里开出来，再绕回前面来，从这辆灰色普利茅斯前面开了过去。车里面独自坐着一个矮个男人，他开车跟上了我，在雨天里他的车开得相当不错，他跟我跟得很紧，凡是较短的街区我使不到头他就跟上来了，但是他又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在我们两车之间总是夹着其他一些车辆。我把车开到大马路上，在我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旁边的停车场把车停下，走了出来。我的雨衣领子朝上翻着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雨点还是从帽檐和雨衣领子之间滴进来，凉冰冰地打在我的脸上。那辆普利茅斯停在对面一个消防栓旁边，我走向十字路口，在亮绿灯时穿过了马路，又转回头，在人行道外侧停着的一辆辆汽车旁边往回走。普利茅斯没有开动，也没有人下车。我走到这辆车跟前，从人行道那边猛地拽开车门。一个矮小的、眼睛亮晶晶的人坐在方向盘后面，身子紧紧贴在角落里。我站在那儿瞅着他。雨点敲打着我的脊背，他的两只眼睛在一团缭绕的香烟后面眯缝着，他的双手不安地拍打着窄边的方向盘。我说，你能不能下个决心？那人咽了口唾沫，烟卷在他嘴唇上跳动着。我好像不认识你。他压低了声音说，我叫马洛，就是你这两天来一直盯着的那个人。我没有盯什么人，博士。你没有盯？ 可是你这辆汽车却老跟着我，可能你控制不住它。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我现在要到马路那边的咖啡馆去吃早饭，我要吃的是橘子汁、火腿蛋、奶酪、蜂蜜、三四杯咖啡，还得要一根牙签。然后我就去我的办公室，办公室就在你正对面的那座大楼的七层楼上。如果你有什么麻烦实在忍受不了，可以上来找我，跟我谈谈。我今天没有别的事，只是要给机关枪上抹点润滑油。 美国侦探小说《长眠不醒》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周健。 北非蓝白交错，编织出浓厚地中海风情小镇，众多文化遗产古城勾勒昔日繁华风韵古都，撒哈拉沙漠驼铃声响，回眸遇见那片海市蜃楼，舒适航空、星级酒店、地道美食，提前报名享立减优惠，快拨打400-600-6666报名吧，400-600-6666，中青旅遨游网www.遨游.com。 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中青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时间自由，行程生命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中青旅游一家一团，欢迎致电10090-9898或登录中青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， 绿色出行、文明礼让、垃圾分类、环保问答、体感互动，让你一次玩个够。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、旧衣改造现场教学，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，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。 五大展区14场巡展，横跨京城东西南北。通关攻略，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 北平的七 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一位古怪的父亲，一对古怪的姐妹，私家侦探菲利普·马洛第一次登场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。美国侦探小说《长眠不醒》正在播出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周健。 我离开了这个坐在普利茅斯汽车里的男人，任他在那里眨巴着眼睛。20分钟以后，我把女清洁工的一本《爱之夜》扔出了我的办公室，拆开一个厚厚的、用工整而秀丽的老式笔法书写的粗纸信封，信封里装的是一张简短的信件和一大张紫红色的500元支票。取款姓名填写的是菲利普·马洛，由文森特·诺里斯代表盖伊·布里萨·斯特恩伍德签字。这张支票使这个阴沉的上午变得晴朗了不少。我正要填写一张银行存款单时，电铃响了，他告诉我有人走进了我这间又小又窄的接待室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从普利茅斯车上下来的小个子男人。我说，好啊，请进吧，脱了你的大衣。我给他开着门，他小心翼翼地从我的旁边钻进来，小心的仿佛是怕我会在他的小屁股上踢一脚似的。我们坐了下来，隔着办公桌面面相觑。这人的身材确实非常矮小，高度不过5英尺3英寸，体重恐怕超不过一个屠夫的大拇指头。他生着机警明亮的眼睛，努力做出一副严厉的神态，严厉的就像挂在半片硬壳上的牡蛎肉。他穿着一身暗灰色的衣服，上衣钉着双排纽扣，这件衣服肩膀有点太肥了，领子也翻得太大了。衣服外面套着一件没有系扣的爱尔兰花呢外衣，上面有一些破旧的斑点，一条花绸领带从衣服里窜了出来，耷拉在翻领的外边，上面溅了许多雨点子。他自我介绍说，也许你认识我吧，我叫哈利·琼斯。我说我不认识他，我把一扁盒香烟朝他跟前推过去，他用整洁的瘦指头拈起一根烟来，就像鳟鱼吞苍蝇一样麻利。他用台式的打火机点着了烟，又挥了挥手，说：我在这一带混过事，认识不少人。过去我倒卖过私酒，从怀尼米港把酒给运过来。这可不是桩好买卖，老弟。 开着一辆探路的小汽车，大腿上放着一把枪，裤子后兜里塞满了一大沓的钞票，足够塞住一条运煤槽了。往往在到达贝弗里山以前，就要给四波警察买路去。这可不是桩好买卖。是挺可怕的。他向后仰着身子，从紧抿着的小嘴里朝着天花板上吐烟圈。他说，可能你不相信我。可能不相信，也可能相信，还可能我没有这个闲工夫去拿定这个主意。你究竟打的是什么鬼算盘？没什么，你来来回回追着我已经两天了，就像一个小伙子跟在一个姑娘后头，可又缺乏最后一点勇气似的。可能你是兜售什么保险的，可能你认识一个叫 Joe Brody 的人，这种可能有一大堆。不过我手头也有一大堆自己的事情要干呢。他的眼珠鼓了起来，下巴差点掉到大腿上。我的天哪，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啊？我专门研究别人的心灵。快把你葫芦里的药晃得晃得全倒出来，我可没工夫整天陪着你。他眼睛里的光泽几乎在突然眯起的眼皮底下消失了。沉默了片刻，雨水拼命敲打着这个房间窗户下面公寓楼门厅的柏油平顶。他的眼睛稍稍睁开了一些，又发出光来。他的话里充满了感慨。那两天我是想摸摸你的底，真的，我弄到点东西想脱手啊。很便宜，几百元大钞就行。你怎么把我和Joe牵扯到一块儿了啊？我拆开一个信封读了一遍，这是一份研究指纹的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，期限六个月，如果我有兴趣参加，学费可以打折扣。我把这封信扔在废纸篓里，又看着这个矮个子。啊，我的话你别介意，我那只不过都是瞎猜。你不是警察，你也不是 Eddie Mars 那一伙人里的。我昨天晚上问过他了，除了 Joe Brody 的朋友，我看不出来有谁会对我这么感兴趣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当我提到 Eddie Mars 的时候，这个人的脸变得像张白纸一样。他的嘴角耷拉下来，烟卷还挂在嘴角上，像是有什么魔力让这个烟卷长在那儿一样。啊，你是在骗我。他最后这样说着，脸上挂着手术室里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绝望的笑容。好吧，我在骗你。我打开了另一封信，信中表示愿意每天从华盛顿寄给我一份新闻稿，全都是内部消息，直接从机密部门发出来的。我估计阿格尼斯已经出来了。我又加了这么一句话，不错，他叫我来的。怎么，你感兴趣了？当然了，她是个金发美人嘛。你少开玩笑，那天晚上你在那儿的时候干得挺漂亮的，就是 Brody 送了小命的那天晚上。 Brody 一定知道些和斯特恩伍德家利害攸关的事情，要不然他不会孤注一掷给他们家送去那张照片的。这么说他知道点事。他知道什么呢？这就是你该花200块钱买的东西啊。我又把几封我的崇拜者的来信扔到废纸篓里，重新点燃了一根香烟。他接着说，咱们非出城去不可，阿格尼斯是个好姑娘， 你不要因为那件事而责怪他。这种日子，女孩子们要混口饭吃，哪那么容易呀？对你来说，他的块头可是有点大了，他能把你压扁，憋死你的。你这个笑话可有点下流啊，老弟。他说着，显出一副差点就够得上道貌岸然的样子。我不由得瞪了他一眼，我说，你说的对，你最近碰到的都是些不对路的人，咱们还是别耍贫嘴了，谈正事。你准备拿来换钱的是什么？你给不给钱吧？那得看他有什么用。如果他能帮你找到露丝·迪·利甘的话，我并没有找露丝·迪·利甘，这是你自己说的。总之，想不想听吧？你往下说。如果对我有用，我一定会给钱。在我这个圈子里，200块钱可要买一大堆消息呢。艾迪·马尔斯把利甘干掉了。这个人平静地说着，把身子向后仰过去，那神气活像是刚刚当上了副总统。我向门口挥了挥手，我说，哼，我简直都懒得跟你争辩了，我不想浪费氧气，请便吧，小矮子。他往办公桌这边探过身来，嘴角蹦出了白道。他仔细地把烟头掐灭，掐了一遍又一遍，连看也不看一眼。从一扇门后面传来了打字机单调的咔嚓咔嚓的声响，一行又一行地打着，每打一小行，小铃就叮的响一声。他说，我真不骗你，快走吧，别给我添麻烦了，我还有正经事要干呢。不，别这样啊，我可没那么容易被你打发。我到这儿来，是想把我知道的告诉你，我正在告诉你。我认识李敢，可是不太熟，也无非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，说一句伙计怎么样，他也许回答我，也许根本就不搭理，这要根据他的心情而定。不过呢，他还是个好样的，我一向挺喜欢他。他爱上了一个叫莫娜·格兰特的女歌手，后来这个歌手姓了马尔斯的姓。李甘在伤心之下娶了另一个阔娘们，这个女人总是在那些赌场舞厅里出来进去，好像在家就睡不好觉似的。那你是很了解这个女人的，高个儿，黑头发，漂亮的像一匹德比赛马会获胜的大马。可是这种类型的人呢，却会给一个男人增加不少的负担，他太神经质了，李敢不可能跟他合得来。可是上帝呀，那个跟他们家的老头的家财大概挺合得来的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多半会这么想，你会想，这个李甘是个斜眼的大秃鹰，眼光看得挺远，总是看着下一步该飞到哪儿去，对当时落的什么地方一点儿也不太在乎。这是你的想法，我可是觉得这个李甘一点儿也不把钱财放在眼里。这句话现在从我嘴里说出来，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恭维了。这个小矮个毕竟还是有点脑子，没见过世面的土混混是想不到这一层的，更不用说能表达出来了。我说，这样看来他是逃跑了，也许他打算要逃跑，带着那个娘们莫娜。莫娜并没有和艾迪马尔斯住在一起，他不喜欢马尔斯干的那个营生， 特别是他的副业，什么敲诈了、偷汽车了、藏匿东部来的那些逃亡犯了等等。据说有一天晚上，李干在大庭广众之下警告艾迪说，如果艾迪干的这些违法的事把莫娜牵连进去的话，他就来找马尔斯算账。你告诉我的这些事大部分都是有案可查的，哈林，你别指望凭着这些从我这儿弄钱。我就要说到无案可查的了。于是李敢失踪了。从前呢，我每天下午看见他坐在瓦尔蒂斯酒馆那儿喝爱尔兰威士忌，眼睛盯着墙。他不再高谈阔论了，他过去还时不时的下一笔赌注，我老往那儿跑就是为了这个，给普斯·沃尔格林兜揽几笔赛马的赌票。我还以为他是卖保险的呢。哎呀，这是他打的幌子。我估计你要是踩到他身上，他也许会卖你一份保险。啊，我接着说，到了九月中的时候，我就再没有见到丽嘎了。我没有马上就注意到这一点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人在这儿，你就看见他，后来他不在了，你也就把他给忘了，非到有什么事儿提醒你，你才会想到这个人。提醒我的是啊，有一次我听人开玩笑说，艾迪·马尔斯的女人和卢斯·迪利甘私奔了，可是马尔斯一点儿也没有吃醋，倒就像他女人是同李干结的婚，他呢只不过是当了男宾相。于是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 Joe Brody， 就马上就变得精明起来。他是够精明的，够不上当警察的那种精明，毕竟也很精明嘛。 Joe Brody 马上想到可以从这件事里捞一笔，算计出来，假如他能够多少弄到点儿那两只野鸳鸯的消息，也许能敲诈两笔钱。一笔从艾迪·马尔斯那里，一笔从利甘的老婆那里。Joe Brody 和他们那个家多少有些关系。5000块钱的关系吧。不久以前Brody 敲过他们这么一大笔款子。 什么？ 哈利·琼斯显得有些惊讶。 阿格尼斯应当告诉我这件事啊。女人就是这样，总想保留起一点秘密来。 算了，我接着说。我和乔一直留心看报纸，可是报纸上什么信息也没有。于是我们明白，一定是老斯特恩伍德将军把事情给遮盖起来了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在瓦尔迪斯酒馆那儿看见了拉什卡尼诺。啊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我摇了摇头。 妈，这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要多毒辣有多毒辣。 在马尔斯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就替马尔斯办事， 开枪杀人。 他可以在两个喝着酒的当开枪把人打死啊！在马尔斯用不着他的时候，他也不往马尔斯身边凑合，而且他不常待在洛杉矶。当然他待不待在洛杉矶也许有意义也许没意义，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了利甘的行踪。马尔斯正脸上带着阴笑，不声不响地坐在家里等着时机呢。也很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反正我告诉了乔，乔就盯上了卡尼诺。他很会盯梢，跟我不一样，我干这种事情是个十足的外行。我把消息告诉了乔，免费赠送啊。就一直跟踪卡尼诺到了斯滕伍德家， 卡尼诺在住宅外面停下了车，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旁，里面坐着个女人。他们两个讲了几句话，焦就觉得那个女的递过去一点什么东西，很可能是钱。那个女的就匆匆走了，她就是里根的老婆。是不是很奇妙啊？里根的老婆认识卡尼诺，卡尼诺认识马尔斯，这样就算计着卡尼诺一定知道点里根的事，他自己也从中弄到了些好处。后来卡尼诺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就跟丢了他。第一幕到此结束。这个卡尼诺长得什么样？矮个儿，又粗又壮，棕头发，棕眼睛，常穿一身棕色的衣服，戴着一顶棕色的帽子，就连小山羊皮的雨衣都是棕色的，开一辆棕色小汽车。卡尼诺先生里里外外全是棕色的。那咱们开始第二幕吧。哎，不给我钱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。你告诉我的这些事，我看不出有值200块钱的地方。里根太太既然在夜总会里认识一个过去卖过私酒的人，还和他结了婚，他当然也会认识其他这样的人。他和艾迪·马尔斯很熟，如果他觉得里根出了什么事，他当然要去找艾迪讨个主意。而卡尼诺很可能就是艾迪选中来处理有关事项的人。你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。你想掏200块钱打听艾迪妻子的下落吗？这个矮个子平静地问我，我的耳朵一下子就竖了起来，我紧紧地倚在椅子扶手上，差点把扶手给压断。想知道吗？啊？要是他只是一个人的话，哈利·琼斯用一种轻柔的，几乎可以说是阴险的语气说，要是他根本就没有和里根私奔，而是被安置在离洛杉矶40英里以外的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为的是让警方始终认为他和里根是潜逃了。要是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你，你肯花200块钱吗，摊子？我舔了舔嘴唇，嘴唇又干又咸。我肯。他在哪儿？阿格尼斯发现了他，只不过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。阿格尼斯看见他开车出来，就在后面跟踪，发现他隐藏的地方。阿格尼斯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儿，当他把你给他的钱拿在手里之后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，雷蒙德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《长眠不醒》，演播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